好，欢迎到我 Tata 呢条今季八讲，算系新，都应该算系新鲜鬼，应该会喺另一隔同一日嘅节目里面讲过嘅，就系乘机岔开讲嘅，就系、是、专题讲声优换角色换声优，啱好就系最新鲜鬼热辣就系总田利沙就复出啦，但系就佢就话佢事务所同动画公司讲，就觉得如果你叫佢啱复出就即系录每个礼拜六咁星六角色咧就辛苦，所以就换咗草仙Elena角色换走咗，换咗金元寿司继续配。 其实我几奇怪噶，你都等到人哋复出，你 点解等埋等等好贵，等到贵， 你都等到人哋复出先去，好明显你系为咗个。 应该我觉得剧情应该温我即系呢个正长讲多次啦，即系之前我应该讲咗啊，但系再讲一次啦。应该就是动画公司希望佢出，但系动画事务所就考虑嘅情况，事务所临时拒绝嘅，应该系即系有时呢嘢就事务所谂下就系、是，因为始终你要一个声优每个礼拜攞一半日时间去录一个角色，做好多对白嘅主要角色嘅话，对一个啱啱好康复休养期复出嘅声优嚟讲，其实比较辛苦嘅，呢样嘢系可以理解嘅，就有啲即系有啲可惜啦，因为。总田其实他本身真系所谓叫做长期 keep 住嘅角色其实唔系好多，佢而家真系叫做保持所谓叫长期粮票其实好似冇乜噶啦，因为睇翻方文社嗰两三个啫嘛， 都发晒出啦，其实唔系咁啊，嗰个啱啱咩嘛，冬眠期啊嘛，啱啱 冬眠期嘛，咁、有啲角色不过佢又 跟住嗰套咩衰到不由啊又咩咯，差唔多玩完咯。 因为最麻烦就是总田主佢啲角色系属于深夜翻个声优咧，佢冇长期粮票啊，即系冇一啲角色系一直 keep 住每个礼拜或者系每一日。 咁你唔系有完解字啊，大佬。 唔系有啲声优系有啲叫长期，即系定间唔中就再讲次啊嗰啲角色啊嘛，未必系佢长期。 我哋讲住讲错咗， 或者系话龙珠嗰类啊，或者系啲。平均一两年复即系战机越唱咁样，平均一年又播一次啊，年半播一次嗰啲。 我战机我都唔算系依类嘅， 但系佢系 keep 住，因为 keep 住佢又即系又续集角色啊嘛，佢冇呢类角色嘅总田印象中，系因为冇一有照开其实都几都几 有喺边度Idol Master 嗰边。 哦 ，Idol Master 咪 Idol Master 只 game 只 Amin Life 嗰度 game 好啲，因为 game 其实相对嚟讲其实冇咁辛苦，因为 game 嘅话六对白其实一日啫嘛，都系。一日录晒噶啦，通常都系。 但系game本咪最大问题系出 live。 哦，系啦，咁真系麻烦啲。 系啦，即系以近期 live 暂时都冇帮。 所以其实总田其实今次佢呢次休养其实系几伤，因为佢啱好休养之前啱好佢有啲似早几年前啊后藤一子咁样，啱好就系最工作最旺，哇最停唔到收入，突然间入医院 啦，嗰下真系。 后藤其实系好伤嘅，佢依休咗几年之后，佢真完全系打回原形。 系啊，沉晒咯。 佢而家有接妆，接嗰啲话系广告嗰啲咯，即系佢都有接妆。 所以变咗，即系近排俾人炒起嘅麻原实力，反而系最稳定、最稳阵嗰个咯，变咗系三个之中。 不过佢乜麻原情况就系佢其实都冇乜点，佢啲声优都好少噶啦，佢配角。 系咯， 你今日将全 即系你见有时会睇啲评价嚟，有时喺麻原，但系大家提俾阿后藤。 后藤佢本身要最传统声优，不过佢有时佢配啲角色咧又唔系好出得名嘅，啲马甲名大家知噶啦，深照嘢就唔讲啦。 咁好咁好啦。 嗱，咁讲今次呢、這个关于阿总田嗰度，我听翻Otta News嗰面啦。好，咁讲翻换声优啦。咁其实换声优呢种情况咧，基本上一般情况两种啦，一种就系广播剧一个声优，动画化型一个声优；另一种就系、 這个好通常嘅呢、這个就。 另一种咧就系、是。配合突然间有啲意外换声优嘅，前者咧其实成日都出现噶啦，就系 成本问题啫嘛。简单讲句，其实 成本啊， 系成本问题，因为你 drama 佢通常都为咗要 压成本系啊， 去烧佢系唔系系 drama 为咗烧佢烧碟啊。 啊！ 佢哋你会揾啲比较豪华少少嘅声优 啊，调转， 起码豪华只系一级，least 一级嘅 系。 即系如果 因为要抢个市场先，即系始终 drama 系通常都系做出动画。 即系话如果男性向嘅作品嘅话咧、啊，一到动画 你成功咗之后，跟住咪动画咯，动画之后再 好简单就系、是，如果喺 CD 里面会起用到深川智之啊嗰、那个级数嘅话咧，一去到动画化咧就变细谷佳正噶啦。嗱唔系话细谷唔系，但系就系 买跌翻， 起码跌翻级至两级嘅。 啊，因为。咁正常啊，我覺得呢樣嘢。 大佬啊， 你 CD 配一集時間，請食請深村啊，深村啊，主要冇所謂， 係咯。 但係你大佬，你動畫一套十三集嘅話，你大佬下你集集揾深村自知條數咁計啊！ 你要出十三次通過啊嘛， 嗰下好貴，嗰下用啊！ 唔係一計要計十三係一個數，跟住如果你唔知十三集嘅話，可能兩季三季嘅話條數更加襟計嘅嘛。除非你嗰套嘢好大， 同埋你動畫製作個製作費一路都低咁。 嚇！ 你 CD 唔同啊 ，CD 一集 唔同啊嘛，因為你越豪華聲優，你個銷量會越高噶嘛。 啊、 但係動畫你個豪華，你用豪華聲優係都係個賣點。 其中因素咯， 就係、是、冇咁線性，冇咁相關性嘅增長。 受作畫啊，你播放時間影響 啊嘛。最關你其他原因時就變成就係、 是。即係你總集編嘅話，即係你幾豪華聲都幫唔到你啦，係咪先？ 係啦。咁就所以就相對嚟講係唔太需要用豪華聲優去吸引人。 同埋一樣嘢，如果有後續嘅話，其實請新聲優個成本相對嚟會 唔係相對，已經唔係相對，係、 啊、 絕對性。 即係你長遠嚟計，揾新人好過揾舊人。 仲要話你仲要考慮，如果套嘢一個唔過意紅咗的話咧， 就係話依樣嘢咯，就話紅咗之後，即係你叫個新人繼續配容易過 佢。大牌嘅就佢可能同你講話唔好意思，我 檔期滿啦， 我即係好難出席你啲咩活動啊，嗰啲嘢好難關我事。 係啊！ 但新人就容易搞，唔係點解 就簡單好多啊？ 唔係點解啲偶像動畫佢用新人，即係新人上台成本平啊嘛，佢容易夾時間，咪成本平呢個樣就係最緊要夾時間。 唔係佢身上冇咁多嘢孭住啊！ 最 入嚟 點解佢 最緊要 呢樣 嘢？其實係 就係新人佢唔中意夾時間啦，唔使 你救人，你已經有人孭飛好似行偈字咁樣，你本身有少即係嗰陣小到頭孭住咁樣，咁你再去做其他嘢。 用一個最極端例子啊，水树奈奈，你知咩几套啊？你要搵啲上 live 啊！ 喂，佢仲唱歌咧？ 唔系，就算佢唔唱歌啊，你只搵佢上台讲几句都难啊！谂下佢嗰个 schedule 密度系叫做深插不入嘅，所以啲人话，啲人之前一排我讲开话，佢恋爱，喂大陆阿姐，你仲有时间恋爱啊？你连瞓觉我都觉得你已经冇时间噶咯，你仲可以有时间拍到拖我啦，好神奇！你边度搵到时间拍到拖咧？ 所以有阵时旺未必系好事嚟噶，你变咗即系你想搞大佢搞活动嗰阵时，你出唔到时间又系即系盏搞。 所以偶像即系要出 live 鬼嘅动画咧，起用新人系绝对正确嘅。平新人平唔知咩咁多作品，容易就更表，最紧就系呢样嘢，价钱系其次，最紧容易度期，容易即系着你 love like 去到第三次演唱会啊，第三 like 之后，蓝条我咧几难度期啊，蓝条我喺里面系蓝条我已经系最大问题就系、是。佢本身 有， 佢本身已经系佢本身已经 出 西啦， 系咯， 跟住佢自己有动画声优演出，佢已经好难度期噶啦。跟住内田彩啊，嗰叫又 系 开始心心又开用，又难度期啦。结果去到之后一路去到去 Five Life 嗰段时间，佢根本就几难九个人集齐一齐啊。 冇啊，今晚之后内田彩又咩咧？又身体有事搞到 系咯。之后翻就系去到而家又而家咁样，而家第二代水豚咁样。小公有沙本身佢又电视佢 特色剧特色都多嘅， 又做演员，佢又难度期噶。但相比起蓝条嗰只， 冇 黐线嚟讲，佢比较好啲咯。佢系相对讲好啲，因为蓝条嗰啲离谱系，佢有啲你系唔使瞓觉嘅。佢忙黐线嘅蓝条，你睇佢 又你忙嗰咁嘅啲嘢，一嚟就要 佢系配音，又要做个冇又要做电台节目，又要佢flip side又唱歌，佢自己又要唱歌。 拉翻嚟种田个 case， 咁你好似种田咁样，即系你停咁样停咗一年，虽然时间唔系好长，即系一年嚟讲，但系已经好多嘢甩咗翻少少头。 嗰次咧嗱，其实种田嗰种系第二种情况，就系系某啲原因换声优。 吓， 一般嚟讲，如果换短时间，即系一个月以内咧，通常顶一两集唔出奇嘅。 我唔系之前录定佢，起码可以有一季啦，应该。 最经一个换即系话唔时换声，算比较有名例子啦，唔经典唔讲啦，就系、是。三日琴奶配西拉温最后一集，佢、 啊、 入咗医院，结果方木香惠顶咗一集。 方木香惠 之后佢系后嚟依集依个件事咧，佢差唔多叫做佢饮恨咗好耐时间啦，直至到后尾东影出个广播剧特别版 CD 特别版广播剧好似广播剧，阿三日只配翻最后一集先叫还翻个心愿咋。依、 啊、 次但系呢度间唔中每一集半集成，间唔中有嘅，即系声优结婚啊，生仔啊，阿声优突然间入咗医院，成日又系声优入医院，成日有啲情况啊，突然间急病， 咁你大佬你病咗點啊？ 唔適合都係個角色， 都係人。 好多嘢，好多問題都係翻翻嗰個角色，適合都係人咁佢。 咁我都 係 翻工嘅大佬，咁都咁即係點都點。點都會點都會有， 總會有意外啊！其他嘢 有啲有啲古惑啲方就係、是，例如話升咗突然間嗰輪病咗，一陣集咧即刻病。 抽氣，劇本抽氣佢咯。 劇本抽氣佢或者佢冇對白咯，抽起佢超有幾多套動畫係真係畫完先俾配音噶。正我講完佢就話剪毀咗佢，跟住就話即係整個配音。 通常都係比較草稿嚟，甚至可能冇添，淨係可能對 白。俾分鏡，俾分鏡，分鏡原分鏡稿嘅睇咯，係 啊， 照配音嘛。 一齊做噶嘛啲嘢，其實即係我出咗一個底稿底之後 修改個劇本，令到個角色嗰一話可以唔使再唔使講嘢。 係啊，咁樣咯，即係考尾遮咗肥咗佢咯，係啊。 同埋真嘅。而家動畫其實有時聲優就算真係病或者生仔結婚咧，其實唔好覺嘅。就算即係有時就算唔需要揾代替聲優都唔明，因為 我排檔期啫，其實 而家聲優而家動畫基本上一季翻一季一季一季咁樣，有啲聲優突然間成半年甚至大半年唔喺動畫圈裏出現都係咁樣啦。 確定咯，我已經知道嗰個檔期已經唔得嘅話，咁你咪冇揾我咯。 有時聲優興 嘅，除非讀習啫。 例如話咧，每年我自己留意到就係每年一月到三月呢一季咧，啲中生代老實聲優咧係集體放假嘅，即係佢基本呢段時間咧就係唔佢哋唔出現喺動畫聲，唔出現深夜動畫翻時間嘅。即係例如話喺今年3月一月三月咁樣咧，你發現到突然間好多啲新人聲優，唔知咩嚟嘅聲，唔知係嗰啲新人新到咧。拗爆头都唔知边个嚟嘅， 可能其实我感觉上，我觉得一月三月可能真系清底货，感觉上我觉得系。 我觉得先有放假， 有机会， 可能叫 即系其实有啲嘢系早再更早之前搞乱咗，跟住 放假 咯，同一时间，即系有啲早嘅咪前一季十月播咗，剩翻嗰啲咪一月先播咯。 系啊，佢有啲放假啊嘛，有啲系 放期啫嘛，其实系 夹啫嘛，因为声优你放有麻烦嘅时，你以前如果咩最好拣就系你 播出 咩嘅话，你就甩唔到噶啦。唔系点解水树点解一直唔喺海好难喺海外开演唱会啫？就系佢最去台湾就系贪去台湾近啫嘛，一个钟头 一粒翻唔到转头啊！ 但系如果你去到美国咁样，佢一就咩事？起码佢一个起码咩至少一套作品配音咁咧一個禮拜起碼一日留喺東京啦， 起碼前後都要一個禮拜差唔多咯。 係咯，但你去海外，例如你去美國趁機開演唱會咁樣，你前後冇十日都唔得啦。呢啲你冇人叫人哋特登停一個禮拜唔俾你放假嘛？呢樣嘢講唔通噶嘛？因為你冇你點大牌都冇可能咁樣啦。所以就好尷尬，就水雪成日都明明最有條件開我開演唱會嘅，佢成日都開唔到。 咩太多嘢啊嘛，就係。 嗱，提呢个就其實今次想講嘅原因就係諗翻就當年生徒會一傳集體換聲優事件。政治呢个咧就比较冷特别啲问题就系政治问题， 唔系同一套漫画唔系动画化，同一个系列， 同一个系列第一季就要换， 即系同二季完全唔同 嘅声优，啲政治问题，大人嘅事情，近比较接近例子就系半田君，即系黑卡拉蒙之前元气仔仔同半田君咧同一都系个都系同一个作者。同一个男主角，但系喺元气仔仔里面咧就小野大辅，去到半田君就系换咗岛崎信长，呢、這个就真系好好典型，就系叫做咩政治问题啦。因为你之前都揾得小野 D 咯，我谂唔到咩理由你揾唔起，就系要贵揾唔起小野 D 咯。同埋呢套嘢系好靠声优嘅大佬，你声优唔掂就唔掂啦呢啲。咁你第一季突然间你一换吓？早期信長係拗曬頭嘅，當時佢換聲，呢個係好多係完全，甚至好多我知道啊，即係有睇元氣仔仔人係一聽到就換聲優啊 ，OK 唔睇啦，可以嗱唔關早期信長事啊，係純粹就係、是、你換咗 CD 我就唔睇，一少聲優喺 咁唔止講你換走邊個，你只一換走咗個聲優就已經係好容易就會喎。咁我聽 氣氛唔同咗，氣氛唔同咗，已經影響咗。 即係你話啲不可抗力咁嗰啲就真係冇得講嘅。咁你可抗力就咁你就會有咩噶啦嘛？你就容易有啲比較啊，一聽唔順啊。我聽慣咗，即係可能佢真係可能冇你後邊嗰咁勁，都唔出奇啊。 啊，變咗， 我就聽慣咗啊。咁點啊？咁點算 咧？變咗咩咯？即係動戰爭咯，聲優加戰爭咯，唔係聲優迷加戰爭冇意思咯。 聲優迷之間口水戰咁樣成日有嘅，但係呢種情況係太過明顯啊。一來就係你話小野啲病咗放假，即刻又有個理由解釋到嘅，你又冇理由。你純粹就係啲人純粹啲據我即係啲網絡流嗰啲花生料就話 純粹就係出動畫公司唔同，跟住後面啲大人事情。 我唔奇啊，可能即係原本嗰間接唔到，咪要揾新動畫公司，跟住之後嘅卡 係啊，換一換 就唔翻咁唔出奇嘅。因為其實搞耐嗰啲，你唔啲唔係近嗰啲嚇。 而家遠嗰啲咧就係比較有名，就係肌肉人。就系、是、游戏就系换声优，就是、本来就机器人一直以来就系神公明嘅，咁、啊、就系换咗古川登义夫，咁、啊、有人咁、那个解释就系话系成本问题，即系预算，啊、但系有人个但系奇怪就系、是、神公明古川登义夫 差唔多 差唔多级数啫嘛，两个、啊、我又唔觉得神公明古川登义夫会平得过神公明， 咁我想可能系因为其实我都系神公明。长期都已不满个声优， 唔系呢个就因为系更加大，呢个系更加我讲埋噶啦，呢单嘢就更严重嘅， 即系引申到柯南个问题啦。 柯南啊，就系讲跟肉人先，咁咧就变咗跟肉人就间中就出现咗做咩咧？有时动画就管顾孙登义夫，游戏就陈公明，吓系 keep 住嘅，陈公明系 keep 住仲有配跟肉人嘅，就睇媒体啦。即系例如话系有啲 有啲会噶，即系两个相近，但系 即系啲《刺激高达》里面如果你是以舊的意識高達做藍本的話，你咪揾翻島村牙子咯。但如果是以電影版，咪卡拿咯。依種情況是有的，佢就類似依種情況，就是因應你睇下你個遊戲想改編，話你想用邊個版本劇情，就用邊個聲優。 咁你意識嗰個情況係真係隔咗相當長時間。 係講法嗱，意識嗰個係好經典例子嚟嘅。陣間再講。 雖然後面 係 咯。 我講翻陳公明呢單嘢先嗱，依單嘢就係、是、就柯南換無理小鹿五郎事件。一相傳嗱，因為當時其實都炒得幾大嘅，就係、是、阿、神公明就話因為人意信嘅問題，所以我冇話同動畫公司合作落去，就拒絕就咁咧就咁動畫公司揾咗 小西利亞 代佢。咁當時就冇人即係冇當時就咁即係依段聲明之後就冇再解釋啦。後屘有人傳出嚟就話好似係阿神公明就幫啲人出頭就同動畫公司講數話啲聲優費 K 卡嘢就砸咗馬，結咗反咗面。好似系咁样宣传，总之就 系、是、真系， 总之就系、是、总之就系、是、大寓所出面帮翻后生仔，同动画公司扎马，咁你扎咗马之后，你讲唔掂数，梗系要走噶啦呢啲。但系咧，佢咧就呢单嘢就佢就话阿陈公文就宣就讲到好实嘅，就话纯粹系我同动画公司问题啫，唔关漫画，唔关小学馆事，更加唔关青山江商事。当亦都唔会关小三力也事， 咁俾人做私人当啊！呢、這个就 系纯唔系纯粹系佢同动画公司私人恩怨啫嘛。 系啊， 后屘佢仲好隔有一次喺一个私人呢日忘年会应新年聚会咁样，佢撞见小三力也两个仲做咗一个叫做交接仪式添。呢单嘢不过差唔多啦，因为呢啲长年翻， 起码叫即系我即系有个平过度啦，叫 平过度啦， 都冇乜。 同埋小三力 系后面真系后面拗叫。引唔到， 依家即系 翻到上嚟前面啫。 嗱，依啲就系依家嗱，头先我讲阿月卡拿事件就另一单，就系好经典嘅，就换声又换到，哇，拆下拆下嗰只。 其实系咪副嘢嘅意愿嚟嘅呢个？ 呢度真系冇人知啦。当初剧场版新剧场版就换，唔系冇话冇新嘅，系纯嘅剧场版啫。就换就本来就换咗一批声优嘅，其中一个就系阿月卡拿，佢就换咗做尊牙子配 阿科。 啊当时又有个讲法，就系话音响监督想用阿科就呃阿富野，就话阿月卡日话到张小姐唔得闲，咁阿富野当时好嬲嘅话音响监督呃佢，凭嘢争议。但后嚟咧，即系又改口话改口话系佢决定嘅，话所有声优全部选过。嗱，关于要卡所有声优全部选过，其实应该系真嘅，因为据飞燕指南先讲过嘅，因为飞燕指南当初喺剧场版去入录音室去飞燕指南咧，系都要试音嘅。阿富野正常讲就系、是：你唔好以为你配个电视版， 你主角就 加美晒 啦。 你唔好以为你配个电视版加美人，我就会俾你，你都要试音，你都要凭你自己争取。当时系谂住换嘅，即系上次除咗除咗阿科之外，有几个角色都换咗，例如沙都换咗啦，跟住花园丽换咗啦， 新井利美 系啦，会系换咗几个声优嘅。即系唔系净系要卡拿，唔系净系阿科呢个角色嘅呢样嘢，其实 唔系即系有啲次要角色都换咗。 即系主要几个系唔敢换嘅，但系严格讲，其实 算唔算？有花園麗算唔算？都算主要角色嚟嘅，花園麗算嚇，因為始終你咁多戲份。 但問題係花園麗即係其實換咗好多個角色嘅，其實即係如果計埋遊戲嘅話，其實 咁啊 係。即係幾乎佢就冇固定。 佢花園麗真係冇乜固定 優嘅，係 甚至講 甚至神奇嘅， 甚至配莎拉嗰個好似係一個演員嚟添，甚至唔係聲優。 係啊，唔係啊，死！突然間唔記得啱啱 嗰個演員，我只 阿姨叫咩名唔記得咗。 因为嗰个演员，我就记得佢配喺演个大澳里面嗰类主角嘅啫。演个大澳，近年嚟个大澳 嘅演职叫咩名啊？ 真唔记得咗。即系佢换真系换咗几多嘅，咁其实算系勉强解释得。但系呢单嘢系其实都炒得几大，当初即系未到佢后屘。 我记得水果幼稚，记得 水果幼稚后屘系再后屘换咗呢个啊嘛。但系炒系当初系炒得几行嘅，直情系平平。哇！嗰时传咗几夸张，当时系净系成个网络界系嘈到拆天。后屘出咗嚟， 即系出咗好多疑云出嚟，即系后面系咪 某个金鱼某个金鱼就唔讲啦，呢样嘢即系费事呢啲嘢唔关，唔系我哋想讲嘅嘢就唔讲啦。 系， 但后嚟出到嚟其实系得嘅，收货嘅，我哋都觉得。阿尤卡拿讲真，其实系有实力嘅。咁同埋我觉得佢真嘅呢样嘢真嘅，唔系爆炮。我觉得尤卡拿把声系比阿杜尊小姐咧系适合配阿科嘅，因为我觉得杜尊小姐系。嗰把聲太成熟啦，我配得阿科，可能嗰年代咧，佢阿富野覺得應該係配不成熟啲啦。 老翻少，即係仲好少少都係咯，你咁講啊。 阿科十幾歲靚少女啫嘛，但係到咗 廿幾歲。但係你嗰陣時嗰個年代，即係嗰啲角色其實 口味問題， 真係比廿幾歲嘅其實。 口味問題啊， 包括星矢在內。 係啦，口味問題。 你唔覺嗰班係十三歲靚仔嚟㗎？ 系星矢唔好讲啦，星矢你十三岁咧，有咁肌肉，你咁粗翻嚟噶大佬， 系咯，系咯， 咩剧？你咩？ 人哋话俾你知，设定系十三岁嘅啫，咁样。 呢个星矢，我吐槽咗好多年嘅，唔好再讲啦。咁呢个声音系叫比格，系一次叫做真系叫做大地震级嗰个系叫做声优。另一啲就系啦，就叫做过渡性质嘅， 吓 就系一季，即系叫做因为前一代声优。开始年纪开始大啦， 系啊系啊，咁嗰啲长程要卅年以上啊，大佬。 但系其实你冇人问题就系你唔可能永远唔换啫嘛，咁你喺度退， 唔系咁你要减低，即系突然间嚟过世。 两个情况啦，第一就系你人老到一定地步嘅话，你就好难配翻当年把声出嚟啦。当然因为你真系会慢慢老噶嘛，你把声，你个声带会慢慢老， 都会有啲差别，即系你夹硬演出嚟都会有差别嘅。 咁另一样咧就系个点讲啊？你会你要防止佢突然间死咗， 系啊， 咁 你 到时先临时临急搵人就好叫麻烦。 最最最记得咪边个？当年阿岩泽基人意外身亡嗰下咯。 哇，嗰下大镬啊！ 系咯，即系佢仲系配紧噶，佢唔系退。佢已經 四廿幾啫嘛，嗰時四廿三啫嘛，好後生，英年真係明前期英年。佢嘅佢嚴澤堅文同從來未有係真係所謂叫英年早逝，搞即係我撇除咗感傷嗰、那個，即係事情感上嘅接受問題。 唔係從來 係現實問題，就係佢兩個走咗之後大鑊搞到。 唔係從來話好少少啲角色冇咁 多 主要啊，反而嚴澤堅文真係當紅噶， 好多主要角色係佢配嘅，因為嗰時咁啊。因为男星优四十三岁系巅峰期嚟噶，咁啊而家最当打嘅第一线男星优呼风唤雨，即系周访慕信一嗰班四十几啫嘛。 系啊， 男星优四十几至五十之间系最红噶。 如果佢 英亚王啲搵几多钱？ 佢在身基本上同古好似同级噶啦，其实 佢同级噶，唔系佢好似在后佢系后生个古足一代嘅。 系啊， 因为佢当年高达年代佢配高达时候佢啱出道冇几耐。 系。系， 系嘛？当时配高大年代，最有佢自己有时佢即系因为有啲回忆讲翻笑话就系、是，前秀一嗰班红星优坐的士去银座酒吧，跟住林志扬系踩单车去嘅， 吓 冇钱啊嘛，咁啊个新嘅新人星优嗰年代， 系 仲有佢话虽然话新人，但系嗰时已经配咗泰坦三噶咯，算系有啲就响咗朵噶咯，但相比讲嗰班叫做。 咁你之前你几时出 道啊？古田啊，古田嗰啲系超 好 嘅。哇！所以其实佢当时林志扬死嗰时，佢真系叫嗰前头嗰年系开始佢叫做风衰收成期啊。 系啊，其实即系佢嗰批角，佢配嗰个已经开始点样啊？讲太经典啦！其实佢曾经掂过嗰啲角色咧。 嗱，嗰阵就内剑心理斋藤一啦，跟住星矢嘅子龙啊，咩数码大罗啊，佢 多强咯， 系咯。 最麻烦的地方咧就系、是你最惨咧就系而家兴将当年嗰啲嘢掘翻出嚟。 系啊， 咁即系你话佢件嘢放咗喺度就放咗喺度，以后都唔使搵啊，咁就唔紧要。咁你掘翻出嚟之后咧， 你重啟完之後，你好多時你都係要揾揾翻揾個新嘅。如果你好彩的，你可以揾到揾翻個當年嘅，咁啊仲即係個人響響樹仲做緊嘢，咁你仲揾得翻佢。但係不好多時嘅情況就會出現，就係你個人，喂，我退咗休嘅咯，甚至唔好意思啊，已經買咗下馬蛋嘅咯。 吓，咁其他人嘅嘢始终 有 讲埋。 嗱，有个依类所谓叫重启时换角，一个说比较说几经典、几有名的方法，玻璃面具。当年圣新真沙子喺1983年嘅玻璃面具已经不到卖一，喺2003去2003年咧，那个玻璃面具佢已经击穿阿公阿妈，即系话佢系上咗一代嘅，即系仍然系咩？呢一代主角系下次重启用咗阿妈，所以当咗西亚门从 Crystal 版嘅时候。大家当时，但最初我都觉得就系，点解唔叫三色琴买做女王啫？ 系咯， 四星佢一代嗰阵新人做三色琴， 佢冇必要再做西单门咯。 尤其是大家当时系，大家包括阿超监在内，大家都觉得三色琴把声系拉唔翻当年嗰把要山崎声噶嘛？ 系啊， 佢长期配中女声，配到自己把声都低晒啦。 唔系，我觉得应该系退落嚟俾新人。 结果佢我之前都讲过啦，佢花咗五六集时间啫嘛，把声拉翻要山崎把声咯，证明到就系声优系肯努力嘅，有只要肯练嘅话咧。绝对做到嘅，不过就我 辛苦啫， 辛苦咯，辛苦佢咯，因为拉嗰把超高音好痛苦噶， 即系年代替换啦。 讲因为声优嗱，最有名就系 哆啦 A 梦咯， 哆啦 A 梦咯，成批换晒咯。 就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预防性嘅转换嚟。 实际上都算好啊，因为谂下而家 系啊，你如果你当年冇换嘅话，你而家就大镬啦。你 嗱， 你嗰几日纪安 大山善待都唔好去边啦。 嗱，纪安阿福就走咗啦。大山就身体不好样啦， 有毛病系咯系咯， 得翻野村道子都退休咯已经，咁啊佢真系叫当年叮当阵容差唔多走晒咯， 系啊，反而而家担心其龙珠点算啊？ 龙珠当你睇完之 一配一人配三个， 喺上两个月有一集啊，悟空同悟饭对打，即系睇完之后，我觉得就系野泽大姐。我相信你陪到100岁龙悟空都陪得到嘅。 老妖魔， 呢世上真系有啲怪物嘅。 问题佢要有100岁咧，真系唔系话咒佢啊。 唔系佢，我觉得佢可以。我觉得 真系老妖撞我啫。 野泽大姐系绝对做得到 嘅。所以明白日本嘅平均女性平均寿命都系得87岁嘅啫，系好长啊。先讲真系好 Q 长。 但我 唔系，但感觉上都有即系你。表面睇落好啫，但你讲唔埋边日会有自发生噶嘛？你讲唔埋 咁真，但系都好难想象到第二个唔配 咗。即系你点样？即系我觉得，可能好大机会一七二。 不过龙珠应该都系应该都系一年内嘅，龙珠唔会睇，因为佢今次受威。 唔系龙珠系好在可以斩件。 呢次播完超就应该会 要换角噶啦， 会换角噶， 系咯。 再唔换，因为你 再唔换，你真系冇得换噶啦。你真 系要成批换晒噶啦，一次要成批换晒噶啦。 要洗牌到最限度。 因为大陆即系咁讲就系，虽然话野达大姐，我已经叫已经系活传说等，已经唔系叫大鱼衰活传说噶啦。但系活传说都有过去一集噶，即系某个保险讲。 真系惊你突然间去嗰下，去嗰下唔知点算。 即系好似青叶唔系青叶冇啊？边个突然间又走咗？有个大鱼大鱼所。配系啊，我只一下谂唔出咩名，高达第一代嗰个旁白， 哦， 永井 一郎啊， 永井一郎 系嘛，我惊我讲错人名啊，大佬， 永井一郎就系佢喺出差，唔知福冈喺福冈港岛 吓， 突然间喺酒店走咗吓，咁你濑嘢噶啦， 佢个名咧，因为戴高达嘅好多旁白系佢做嘅，其实 因为嗱，永井一郎就呢啲老牌声优，佢又系嘅，你好难想象，因为永井一郎就系我完全谂唔到就系。你之前喺万荣喺录紧节目电台节目嘅，跟住话走就走咯。 系啊，呢个意外 佢呢个年纪升咗，其实系真可以话走就走嘅。 意外呢啲就冇得讲。 系啊，都话嗰当年就已经个 case 咗，你点知咁样跌楼梯咁样瓜咗啫？ 啊，即系关就 我都估唔到 嘅。因为走咗升，因为可能另一个例子咪系佢就真系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真系叫做等于就系川上洋子。佢走咗之后就 佢就点讲啊？ 有心理准备嘅，大家其实 之前有晒迹象嘅，所以你见佢临去咩 last 嗰几年都唔啲啊少咗好多啦，已经系佢直情好，因为突然间呢啲，你如果系病到死咁就一定去系中间，就算你有你唔想，你都要退落嚟噶啦。咁相对嚟讲就冇咁嘅嘢咩嘅。 佢嘅情川上伦子就比较好啲，就佢其实系用佢揾咗佢系生之前已经揾到人接班噶啦。 即係例如話係配，例如話係《雞情人夢》裏面就係《斯洛沙有你》，而佢配啲政界系咧，基本上就係由阿桑老法子接曬嘅，自己政界角色。而喺兼一裏面就係金丁功李維兼一裏面配女主角，咁就基本上呢三四個接咗嘅啫。至於從來未有印象中，因為佢嘅角色好似佢之後都冇啲冇乜關於佢角色啊，甚至好似係話 香港掃描咯。如果你就長期 keep 住有，但係問題即係都係嗰句，即係你斬咗咁耐啲嘢換劇，假都唔過一期嘅嘢， 好似《望春學生會》劇場版咁樣。佢小玲媽都有出場噶，但係佢咪就出場冇把聲咯。 同埋咩咯？羅亞子即係咩咯？ 羅亞子都冇乜啦，佢就停咗呢個 project， 停咗冇所謂啦。即係佢 嘅，喂，但係感覺上即係真係即係點樣講？感覺上真係好，即係好活潑咯。其實感覺上 咁嗱，如果你講接班人咧，我反而想講個咩比較冷門少少嘅例子，大平透呢個一。1929年出世，2016年即系上年先死嘅，系啊，系佢最具代表角色就系、是今年嗰套黑色推销 员， 系 阿袁田啊嘛，系嘛？哦，我记得 又经典嘅角色， 佢系临钉仓的时候讲指明我要阿袁田嚟做接班人， 系 佢 讲明噶，系袁田一定要袁田配， 讲明要佢佢咁，当初大家唔知嘅。大家唔明嘅，因為可能咩？因為嗰個時間應該已經重啟個計劃已經出咗噶啦。不過佢知道自己擺唔耐，擺得到你擺得到睇得到嗰套嘢，你都配唔到音。我估啊，估嘅咋呢個隻真係咁，佢應該知佢自己咩事啦嚇。咁、就指明咗要袁田做佢個接班人。當初大家話：喂，你當你咁嘅聲當大。边有人配？边有人顶得顶到你个位啊？ 嗰种口黑即系沉，即系听到得眼睛嗰种声， 冇低永远冇低过声优嘅本事。 跟住袁田一开口，真系正式去录嗰阵时候，一开口去，即系大家明白点解前辈你要指明要袁田嚟？系俾过噶，其实你唔系分得出，分得好清楚噶，但系你会觉得冇完全冇问题嘅。 因为声优演嗰时唔系把声咁，系个感觉 feel， 即系嗰种 feel 啊。因为声优纯粹即系嚟话声优，因为有时声优厉害地方就系、是，就算把声唔同，但系一开把声，你就觉得嗰个系嗰个角色就系咁样噶嘛。即系嚟话有呢、這个就声优就纯粹叫把嚟话喺游戏里边Jojo游戏里面配啊，跟住跟影就系小黑也。喺電視就係深川智之， 深川 嚇。當時即係甚至我而家都覺得係嘅，其實就係我覺得係阿小西也係比較適合配吉良吉影嘅。佢因為我深川智之 做個 case 其實都算點樣講咧，分開做咯。 分開做佢啲，佢啲嗰啲就純粹媒體唔同，成本有限，遊戲比較遊戲錢比較多，所以咪可以揾高級啲嘅。咁動畫相成本比較低，咪揾平啲咯。因為始終你娛樂嘢少係前輩，咁一定貴過少嘢有樹啊嘛。即係我就係小欣而家演咗嗰俾一平實嘅感覺，我成日覺得同埋最初其實想學嘅，甚至想學翻小欣而家嗰種好平實嘅吉良吉影嘅，但係心裏感到就係你太平實，唔似深川智之，唔夠有型嘅，唔夠帝王 feel。結果就係、是、哇，你真係黑暗中螢火蟲嚟㗎，大佬！你吉良吉影，你開聲就即係喺度動諗起之前嘅後嚟電視版吉良吉影，你真係好黑暗中螢火蟲。一开声大家知道你吉良吉影嘅把声咁有型，你大佬点平凡咧？把一开始咁有型有款。 哦，咁睇呢个就睇你点样演绎个角咩？ 系咯，但系吉良吉影咁样破坏咗 呢个角色，唔系唔紧，因为吉良吉影本来就系一个想要平凡嘅， 系咯， 但系点都揞唔到嘅人嚟噶嘛。 O、okay. K， 所以其实你话把声本身好出，其实都冇问题。 唔系，佢唔系声出，系佢演技好出啊！即系佢系演出完全系，你真系完全个就系心酸帝王咯。但系阿姜子系，但系阿小欣也就系演出嗰种就系、是，真系觉得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好唔显眼嘅人嗰、那个感觉啊！即系我系真系音响加到问题，即系因为佢食阿深渊其实系可以好平静角色嘅，即系嗰佢演可以冇 系音感要求呢、這 个，但系真音感都要求，要求或者系音响加到要求呢嘢就拆开啦。即系换声优又系，即系嗱，换声优后替即系阿桑法子替阿孙杨子咧，阿桑老演技嘅日向东树系比较乖啲、乖牌啲嘅感觉系， 系有唔同嘅，即系虽然都系尽量即系， 但系佢感觉唔同。先有演技，先有演技个风格， 个人都有嘅特色喺度嘅。呢、這个就呢、 這个。咁今次唔系好啱就即系最阿董尼莎学妹同埋阿高桥李依学妹都 系咯， 高桥李依学妹比较清澈啲咯。 啊唔系，比较活泼啲啊，高桥嚟医院个学会就系、是，阿、总田西比较温柔啲，更加 静啲咯，咁 样文静啲感觉。阿、高桥嚟医又，我唔好计佢喺诶形象，佢个人形象影响咗啦，就系佢演戏比较，你讲得上系比较活泼啲啊，咪清洁啲。更加幼嫩啲嘅感覺。 咁、你始終一個即係隔咗相當時代嘅兩個聲優，咁 都其實唔係隔好耐，因為總田爺沙唔係老，都唔 係，唔係都添一代啦，起碼都 佢同總田爺沙同阿大同阿佢同阿同阿阿李依個前輩大高保留同期嘅，差唔多都係嗰代嘅。咁啊，大高保留尾都唔係大阿李依好多啫嘛。咁其實真係叫做純粹，呢、這個就係真係叫風格問題啦。即係睇個當聲優點樣注意嗰個角色嗰個感覺咯。咁七呢啲聲優其實真係， 即係點樣講啊？你可以話野和德福，亦可以話乜嘢係咯？因為咁嘅原因，而係聽到兩個唔同聲優去配合咗角色， 有一比較咯。微妙差別，即係接唔接受？我覺得呢樣嘢真係純粹聽慣問題，即係聲優好需要聽慣咗，覺得係噶啦。 声音就响落都系咁，因为 系啊，你歌手都系啦，冇 两即系等于你即系点啊？等于包公要金超群演咁解啫嘛。 系啊， 睇惯咗嗰阵， 惯你将佢两你将佢两者连结咗起嚟之后咧，就会先入为主。你后边嘅就会，你除非真系要非常之点讲啊，要好真系要好明显地等比咁赢到佢。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会觉得。就會覺得比下去 前面嗰個 好好，即係嗱嗱，有一種聲音就香港比較少留意，就係、是、日本西片咧就好妙嘅 趨勢。 如果係電影版咧，佢一套配音；電視又不佢再同一配嘅，電視台配音另一套嚟、因為你知道日本版幾 Q 麻煩噶啦，電影自己嘅電影有一個版權，電影嘅配音有一個版權。咁好啦，咁電影佢買咗套片，但係佢冇買電視影嗰個配音版權咧，佢電視台就揾人配多次。咁、啦，如果出嚟已經大隻出影碟咧，又要配多次。系超级麻烦嘅呢配音系，所以经常性出现就咩咧？一个星、哦、一套电影，电视一个版本，电影一个版本，跟跟录影，跟影碟又一个版本。 唔系同你头先 做情况一样啫嘛？你游戏有游戏做，你 但佢就唔系因为预算问题，系真系嘅版权问题。 倾咯，即系倾 project， 倾 project， 佢倾咗几大啫嘛？ 但系佢唔因为独立倾咪最麻烦，独立倾嗰下需要，因为你唔似外国啲就外国通常就一个 pat 卖晒，即系你买一个动画嚟声优啊机卡一 pat 卖晒噶嘛。日本就系声优一 pat， 电视动画一 pat，opening 歌就一 pat， 9000+样 斩碎晒。但调翻转嚟讲就灵活少少咯，其实即系当嗰个人即系大戏王嗰阵时候，即系你可以揾第二个就唔使俾个。 呢啲就呢种麻烦嘅就真，所以出现而家就好啲就系、是。如果某个演员咧就真系用咗某个演员，即系话系Tony， 例如话罗伯道尼咁样、就基本上就差咗一定系停港字噶啦，停港字噶啦，噏错咗， 系港字啦，都埋一齐都话。 Chris Evans 咧就系中村由一，而三样而Benedict 咧就系三样字。基本上呢几个就因为 Marvel 时，Marvel 前头都系噶，因为三样节就因为喺 Sherlock 里面去配 Sherlock 里面佢配Sherlock 咧，就跟住就变成咗以后Benedict 呢个演员喺所有喺日本上映片都系由三样节配。吓，呢种就叫固定咗嘅，但系呢个小事啦，有啲声就冇得讲啦，换咗就系啦。当然其实佢头先讲补充点就系、是，其实动画小事啊。凌志最大镬就系佢西片啊，大佬，佢西片都系佢当时系配好多，佢系西片洋画系搵好多钱噶。佢、一唔走咗之后死啦， 唔系搵人点接，搵人接 啊？深圈知唔知接几多佢啲 job 啦？依 job 佢走咗之后，佢 job 深圈接好多噶，因为佢八字接近啊嘛，升大吓，好头痕嘅嗰单嘢，嗰时又系拿针唔停势搞到。 咁外国片取替咗一个， 系啦，凌志孝最令人。有印象咪咩咯 ，Unicorn 咯 ，Unicorn 动画版咯。当时波拉道又要出翻嚟啊嘛，咁大家谂紧边个代佢波拉道啊嘛，结果系成田剑， 得嘅成田剑其 实系啊，真系你意外地，咦做到喎， 接近嘅 把声，好嘢喎，系咯。 边个啊？呢个外国吹替就系个问题，就系情况就会系嗰条友仔有几红，通常个御用声优就几有几忙， 系噶。 即系你即系 咁佢拍多戏，咁我就多执做噶啦。其实 系啊，咁你长期之下，你就慢慢累积咗，因为咁你又唔系一个对一个噶嘛，通常系一个对两对好几个噶。 所以好大镬噶，平川大富，你知平川大富接几？佢当时佢一段，因为佢系配好多洋画，系嗰啲美男子啊嘛，即系 魔界裡面嗰個妖嗰、那個妖嗰、那個妖精啊，唔記得咗嗰個演員咩名，佢配好多。明川係忙嘅程度，其實講日本最忙聲優咧。失如果唔 係佢唔一定動畫嗰邊嘅，可能真係好似你冇出睇嗰邊嘅嘛。 除浪川大富、入邊川大富啦，呢兩個聲優其實論忙嘅程度，佢兩個差唔多其實。 兩個大富真 係 好。 不過就係相比講就係、是、浪川大富咧。嗰啲全部出名嘅，但平川大富都系唔出名嘅，唔开得名嘅，漫画名嘅，大家知咁咩噶啦，因为佢系即使有几红， 最出名都唔系 Nice Bow 咯，系嘛？ 唔系，佢仲好多噶，因为平川最攞命就系、是、即使有几红，佢都系唔会推工作嘅。 吓， 结果出现咗就咩？你又配一般动画，又配 BL 广播剧，又配L game， 跟住又配西片，跟住又配港产片，乜都配嘅，平川无所不在男嘅。 即系你唔觉啊！即系好多地方都 系啊， 见到佢嘅就。 不过依个就你有机会讲，有机会我讲平川大富先再讲啦。其实差唔多啦，即系讲换先 超过十个分钟， 系啦，冇所谓啦。因为唔系要唔系双周报就可以耐少少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睇下又需唔需要搵啲仓底放压下时间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